地球。哦，我耍脾气，你对我微微笑，却刚好形成小小的宇宙。 来自雪山脚下最纯净的声音，十月四号中秋节，由知名歌手李天华、音乐制作人崔树制作的《阳光下的声音》专辑将在丽江完美绽放。同时呢，由上官文露作词、李天华作曲并演唱的《蓝色北京梦》将在九六九好歌推荐节目中播出。让我们一起在节目中聆听北漂人的故事，一起寻找在北京的故事。 情人若寂寥地出生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我仅代表星海一名，祝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以及全球华人花好月圆人团圆，开心幸福到永远。 十一假期到了，你家的宠物都是怎么过这个十一的呢？如果你也有宠物的话，恰好还想出远门，那这个问题应该是最头疼的了吧。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啾啾。面对以上的情况呢，一般我们会选择把爱宠寄养在朋友家或者是专业的寄养机构，但是你知道吗，寄养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所以今天的微笑提示要来分析一下选择寄养时的注意事项。 把爱宠送到朋友家应该是大家的首选了。其实我们除了要看朋友的意愿之外，还要考虑到这位朋友是否适合照顾我们的宠物，提前跟朋友交代清楚自己宠物的状况，这样才能够让爱宠舒适地度过几天没有你的日子。还有一点同样很重要，那就是朋友家是否也有小动物。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那为了避免惨剧的发生，铲屎官们面对这种情况呢，一定要提前的带爱宠去适应一下环境，和原住民打好招呼，如果能够和睦相处的话自然很好，如果八字相克那就赶紧换方案。在没有适合的朋友可以寄养的时候，我们一般会选择把宠物放在专业的寄养机构，然而这当然不是直接把他们送过去这么简单，我们还需要一一的确认一些细节，比如说要提前为爱宠注射疫苗或者是驱虫，在寄养前确认爱宠是否能够有足够的空间去居住和足够的范围进行活动，尤其是要问清楚宠物的洗澡、笼舍的清理和消毒的情况，每天出门遛弯散步的次数和时间，寄养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第一次寄养最好不要超过5天，要带上爱宠平时喜欢的食具、窝垫以及它喜欢的玩具，这样有利于它们适应陌生的环境。如果说小宠物有严重的分离焦虑，还可以带上有主人味道的衣物，让它们更加的安心。最后还要提醒你，一定要签署寄养协议，为了避免有问题发生，在签署协议之前也一定要认真的阅读条款。969微笑提示，我是周周，谨慎的选择爱宠的寄养方式，对他们来说才是最好的负责。 我是你春夜注视的那段蜡烛，我是你秋天穿上的楚楚衣服，我要你打开你挂在夏日的窗，我要你牵我的手在午后徜徉，我要你注视我注视你的目光，默默地告诉我初恋的忧伤，这城市已摊开它孤独的地图，我怎么能找到你等我的地方，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我像每个恋爱的孩子一样，在大街上琴弦上寂寞成长。

相信却又不能忘，放不开魂牵梦系，爱的你无处说凄凉，回首灯火已阑珊处，是否还有你。说起来人生比不不风尘，不能够留一点回忆，但这又难分已无可追寻，云修云散的忘记。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要做你我永远不提，但会有想你要留在心底，陪我一路到天涯。说起来人生的不负风尘，不能够留一点回忆，难舍又难分已无可追寻，消云散的往昔。说起来爱情的悲欢离合，要和你我永远不提，怎会有想你要留在心底，陪我一路到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紧要。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接光辉岁月，风雨中抱紧自由。一生经过彷徨的挣扎，自信可改变未来，问谁又能做到？

八九月的天气，像我和你需要下一场雨，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只有真心而已，世界末日我都不会离去，需要你，我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是你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快要活不下去，不能在一起游来游去。 好歌推荐， 歌曲《让爱一起飞》的词作者刘同，专门为著名的音乐家林海名曲《琵琶与天子》，并由知名的音乐人郑胜编曲和改编成了兼具中国风和流行元素的歌曲《琵琶语》，今夜家乡月可亮，目前已经完成录制，正在后期制作，并将于近日全面登陆各大的音乐网站。九六九好歌推荐，我是主播雅薇，今天推荐的歌曲《琵琶语》，今夜家乡月可亮。 青石巷，水烟月迷蒙坐水旁，俯首拾花尽荷塘，一对鸳鸯绿竹掩红窗，听谁家琵琶声悠扬，今夕何年飞寒塘，儿女情长。 抬眼望，看明月何处可照家乡，家乡的月亮，快快穿行问候我 这一首歌曲，由金泽南、郑胜和许光三位实力派的音乐兄弟共同演绎。

把青春献给身后那座辉煌的都市，为了这个美梦我们付出这代价，把爱情留给我身边最真心的姑娘，你陪我歌唱，陪我流浪，陪我两败俱伤，一直到现在才突然明白，我梦寐以求是真爱和自由，想带上你 I'm not afraid to die.

不出有未有。爱你恨你，问君知否？是大功一败不收，转千弯，转千载，亦未平复，始终争斗，又有喜，又有愁。就算分不清欢笑悲忧，仍愿翻百千路，在我心中依靠。